请乖乖添上妆。夜幕下有你的 smile， 有多注意开放，到处已被占据，有吸烟的女子面上画满胭脂，让人群来注视。弹着直发 DJ， 把音响放尽了，灵魂摇撼节奏，有吉他将发电，地上雾气纷烟，似轰炸雨大战，引人狂热抱抱，犹如眼。